我想一下 Mediterranean、我感觉英式的发音可能会简单一点，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他那个省略吗？他说是简略。 他说是要简单一些吧，简略一些吧，说美英发音要简略一些。 I don't think so， 我们的发音都是一致的，英式美式的音节数量是一样的。Mediterranean，然后也没有浊化什么之类的。 老师说的这个很重要，就是说美音和英音啊，它的音节的数量是一样的。 Yeah. 如果是的的的的的，那么美音英音都得是的的的的的。 对，针对这个字就几乎肯定的。美音会有更多的这些，就比如 R 的音，然后会连读，所以 Mediterranean， 所以这个 ter 会有一个 r 的音在结尾， ray 也会有一个 r 的音在开头， Mediterranean。 那英式的口音可能这方面还更简单，就发 ter，ray， 所以这个 ter 二的这个儿化音就给省了， Mediterranean。所以其实没有，这是唯一的区别。 好， yeah， 然后这方面应该是美式发音比较麻烦了。 既然这是个新单词，那咱们就把这词读会好不好？来，请老师教我们读一下。 Sure， OK。那开头我们有一个 medi，OK， 然后后面的这个音节 ter， 这个 t 的音呢，我们就会保持它的这个 t 的发音。一般美式的发音会把 t 的音都会给浊化，可是这里不行。不行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重音的音节，重音的开头的这些 t 的音一般都不会浊化的。OK， 所以我们就发 mediter， 有一个 ter 儿化音， mediterranean， 结尾的这个 nean 这一段呢，很多的学生都会发成一个音节，就发成念，可是英文呢得分开 nean， 非常明显的两个音节。Mediterranean。哦，我发现我刚说错了，那个 ter 的这个 t 不是一个重音的音节，可是 t 的音还是会保持。I don't know why。 不知道为什么。就读成 Mediterranean。 就对了。 Ray 是重音的音节。 好的，好，来看第三个问题，松鼠的望远镜。 Okay， 他说 M 这个字母啊，发音的时候呢，注意哦，发音的时候，有的老师会念成 M， 这个第一个字是什么 ？I 吗？还是 A？ 中文就没见过这个词， 也不太认识。 行， 他说是对不对呀？有的 M 在单词后面的时候，翻译软件里的美音呢，还会有一个尾音叫 m， 比如说，game， what really？ 啊，这是对还是错的呢？你看，咱们同学都知道哈。 翻译软件里的美音会有一个结尾， 对，因为那翻译软件里面会发音嘛。 这个你要小心。OK， 如果真的发一个 m， 有一个的音在结尾，那这就是错了。OK， 比如 game 这个字游戏，它的结尾呢只是一个没了，没有一个 m。OK， 虽然它的就是结尾有一个 e 的这个英文，可是它是不发音的，所以它的发音是 game， 有一个就够了。然后这个字母它的说法呢，就是中文我们说什么 m 或者什么 m， 这个就很不一样了。英文是 m， OK， 所以它的结尾也是一个然后就没了 ,M。我不知道你在用什么样的翻译软件，可是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OK。 我们的金牌音标课程啊，就是对这所有的这些字母发音的一个非常权威的地道的一个解读。 Yeah。 哎，教你怎么说是很地道的。所以你在其他地方听到凡是跟这个不一样的，请谨慎。请谨慎。 You gotta be careful. There's a lot of, 因为材料多， you know, 现在是互联网的黄金时代。 对。 可是材料多不见得都好， you know, so be careful what you use. 一定要小心啊，或者实在拿不准问点问题也行。好。这周的问题就是这么简单了啊，因为今天我们的课程呢内容还稍微有点多，咱们现在就马上进入到情景学习了。这个情景是 Monica 说服了 Chandler 去 Las Vegas， 邀请他的父亲来参加婚礼。Chandler 说起小时候啊那些痛苦的回忆，还挺委屈的。 Chandler, look, I know that your dad embarrassed you. I know. No. All kids are embarrassed

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朋友们好，我是龚正。 Hello everyone, I'm John.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来学习第五课，有关描述物品的一些表达方法。 In this program, we'll learn lesson 5, describing objects. 现在咱们就来看看第一组句子。我们有时会问，这是什么？ What's this? What's this? 这是一个盒子。 It's a box.It's a box. 我们还会问它是什么样的？ What's it like? What's it like? 若说它很重，则是 It's heavy. It's heavy. 好，咱们把这两组句子连起来说一说。 What's this? It's a box. What's it like? It's heavy.我们再做一遍。 What's this? It's a box. What's it like? It's heavy. 有时我们会谈到颜色。 What color is your bike? 你的自行车是什么颜色的？ What color is your bike? What color is... What color is your bike? 是红色的。 It's red.It's red. 如果想问这墙有多厚，该怎么说呢？ How thick is this wall? How thick is... How thick is this wall? 它有一米厚。 It's 1 meter thick. It's 1 meter thick. 我们可能还会问到有关某件物品的质地。 What's it made of? 它是用什么做的？ What's it made of? What's it made of? 它是用玻璃做的。 It's made of glass. It's made of... It's made of glass. 大家注意，在这组句子中，我们用到了 be made of 这个句型。咱们再把这组句子连起来说一下。 What's it made of? It's made of glass. 我们再做一遍。 What's it made of? It's made of glass. 在谈论质地的时候，我们还会用到这样的句子。 It feels very soft. 它摸上去很柔软。在 it feels 后面加上形容词。 It feels very soft. It feels very soft. 我们有时还想了解某件物品的用途，则可以说 What's this bottle for? 这瓶子是做什么用的？ What's this bottle for? What's for? What's this bottle for? 回答时要用 it's for 加名词，比如 It's for milk. 意思是用来盛牛奶的。咱们再读两遍。 It's for milk. It's for milk. 我们在描述物品时还会用到这样的句子。 What does the flower look like? 这花看上去像什么？ What does the flower look like? What does look like? What does the flower look like? 回答是 It looks like a ball. 它看上去像一个球。 It looks like a ball. It looks like a ball. 我们试着把这两句串起来。 What does the flower look like? It looks like a ball. 我们再做一遍。 What does the flower look like? It looks like a ball.好，我们再来学一句很有用的话。如果您想说我想要一杯茶，就是 I'd like a cup of tea. I'd like a cup of tea. 一杯茶是 a cup of tea. 请大家用 I'd like 这个句型来造几个句子。一杯咖啡是 a cup of coffee. 我想要一杯咖啡。 I'd like a cup of coffee. 一瓶啤酒。 A bottle of beer. 我想要一瓶啤酒。 I'd like a bottle of beer. 一束花。 A bunch of flowers. 我想要一束花。 I'd like a bunch of flowers. 好。下面我们来一起读几组单词，请听众朋友们注意长元音与短元音之间的区别。一 This It Thick Milk 一 Tea Green Feel Meter 哦 Box Soft Long, bottle. 这几个词的美式发音是 box, soft, long, bottle. All, wall, ball, water. Look, book, good. Blue.To, do. A. Cup. One. Bunch. Color. All. Gloss. Afternoon. 这两个词的美式发音是 glass. Afternoon. A. Water. Meter. Color.Surname, worker, red, heavy, yellow, very, black, that, thank. 好，最后我们请大家来听一段小对话。这个对话包括了我们今天学习的主要内容，请朋友们注意听。 What's this? It's a bottle. What's it made of? It's made of glass. What's this bottle for? It's for milk. What's that cup for? It's for coffee. Do you want a cup of tea? No, thanks. I'd like a cup of coffee. All right. 听众朋友们这一课中学习的新句型比较多，请您参看课本《英语三百句》，好好复习一下。 Okay, let's stop here. See you next time. 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